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 D 画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这两天，所有香港的报纸都在找一个人，恐怕全世界的记者乃至情报机关都想知道这个人现在在哪里。这个人是谁？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声音。 My name is Ed Snowden. I'm 29 years old. I work for Booz Allen Hamilton as an infrastructure analyst for NSA in Hawaii. I've been a systems engineer, systems administrator, senior advisor for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solutions consultant, and a telecommunications information systems officer. 我们刚才听到了，这就是这个现在全世界最想被知道的人，most wanted person。Edward Snowden， 29岁的小哥，来自夏威夷的中情局前系统管理员、系统工程师。在他离开夏威夷来到香港之前呢，他在美国国家安全局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的一家外包公司担任这个基础架构分析师，他就到了香港，这就惊动了世界。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出大事儿了。 还真的是啊，你说你可能还有办法在现实世界当中哈，发现有可能在对面拿着望远镜瞧着你的人，也有办法去防备他有可能翻墙入室去你们家偷东西的这个盗贼。但是呢，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当中，如果不是斯诺登的揭发，千千万万的被黑的人可能都蒙在鼓里呢。你跟这个美国中情局的人可能用着同一个键盘，你浑然不觉。如果不是他，我们现在都蒙在鼓里。但是这个人在美国也是引起非常大的争议，应该把他视为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叛徒，还是捍卫世界人民网络安全的英雄？ 斯诺登的故事到目前为止具备了一切经典谍战电影的元素。 没错，你知道那个小说他预言的时候是30年前，就说可能这个美国会陷入这样一种被监控的状态，没想到预言早了。30年之后， 这个 George Orwell 当年的乌托邦名著哈，或者有人说是反乌托邦的名著，在这件事情出了以后，在亚马逊的这个排行榜上上涨了100倍，现在已经排到了前几位，就是大家意识到，哇，原来当年这个老大哥 在看 这个老大哥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原来真的是会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美国有杂志现在把那个标题名字改成 Big Big Brother， Big Big Brother， 而且他们总统说这是非常值得。 老大哥就是由这位29岁的小哥爆出来的，他到底揭发了什么呢？29岁的爱德华德斯诺登，他在6月5号在香港，离咱们这儿不远，向英国的 Guardian 卫报揭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长期以来监控海外的网络用户信息，行动代号 PRISM 棱镜。至少呢，到目前为止，据他所知，发起了6万多次的入侵全球电脑的行动，其中还包括数百次侵入是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网络目标，并且呢，大量的访问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这个黑客行动，大量的访问了 Google、苹果、Yahoo 还有 Facebook 的用户资料。也就是说，他这些公司，你只要使用他的产品，比如说你使用的 Google 的邮箱，你使用的 Facebook 的账号，甚至你这个苹果手机啊，好，在这个苹果的账号上挂钩的用户资料，都有可能在你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美国国家安全局搜集。搜集做什么用？当然，一个官方的说法是为了防止恐怖行动， 对， 为了预防恐怖行动。但是问题是在你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而且我相信如果他搜集1000个人的话，可能其中只有一个人或者连一个人都没有会是真正有恐怖 袭击这个企图的，因此这个比例哈，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的低的。但是这样的事情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都在发生，不管你身处全世界的哪个地方，你都逃不开这个美国情报机关的法眼，这个就让人感觉不寒而栗了。 对，而且现在大家纷纷关心各方有什么样的反应。首先是美国，他们会以什么样的罪名去起诉他，目前呢是追捕他，然后会不会从香港把他引渡回美国，大家再一个关心中方会有什么样的表态。之前呢中方几乎是没有反应的，但是昨天我们看到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说，目前就掌握到一些情况，但是没有非常详细的置评。然后香港特首梁振英今天会从美国访问回到香港，他在接受彭博社的记者的访问的时候，被大家用七个角度来追问他，香港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角色，你们会做出什么样的行动，他七次拒绝说我不予置评，这是个案。但是目前斯诺登在香港据说其实已经被盯上了，只是大家还没有采取行动，美国也在想我到底在用什么样的罪名把你抓起来。 斯诺登在接受卫报访问的时候他说，就在我窗外，他是在酒店里面哈。我们后来知道这是在尖沙咀的美丽华酒店， 对， 应该很多朋友来香港玩的时候都住过那家酒店。他说中情局就在这个香港的美国总领事馆里面，就有一个中情局的香港分站，就在这里，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哈。这个美国总领事馆应该是在港岛这个金钟这个附近。那他当时说这中情局一定知道我在哪里，我想他说的话也是完全有道理的，他自己是这个情报系统出身。而且据记者说，当时去和斯诺登接头，双方的接头暗号是什么呢？斯诺登手持一个魔方。 哦， 手持一个魔方，好，这个一看就是高科技的人才，玩魔方平时。然后还说这个斯诺登现在身上带着什么东西呢？他从这个夏威夷只身，他不承认自己是逃哈，那当然他从夏威夷来到香港，说他随身带着一些换洗的衣物，很简单的衣服，所以我们看到他两次采访拍的照片穿同一件衣服，比如很多人质疑他说是不是没有衣服穿了。还有呢，还有说随身携带四台电脑。 为什么有四台电脑？ 这个人家是靠这个吃饭的，我估计这个电脑里面说不定啊还有重要的有价值的情报资料，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还有一个，他现在身上其实没有太多的现金，只有一张信用卡。 对， 那其实光从这个细节我们就知道美国的情报机关，美国的政府一定是知道他在香港，而且在香港具体住在哪家酒店一定是知道的。因为大家知道你进酒店要刷卡消费，只要刷卡消费就有记录，一定会知道。但是目前没有办法采取行动，也是让大家觉得很好奇的一个地方，美国政府究竟会拿他怎么办。奥巴马在回应美国记者的质询的时候，他说实际上这一项监听网络和电话的计划早就开始了。甚至呢还说的有点理直气壮，意思就是说你们怎么现在才知道呢？2004年小布什执政的时候，美国政府当时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当时有一个很著名的叫做爱国者法案。爱国者法案就已经授予了美国政府 911之后 授予了美国政府一定的权利，你在完成一定法律的手续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合法的去监听全世界的甚至包括美国公民的这个私人的通话记录和网络的这个记录。就是奥巴马的说法，奥巴马说没有人监听你电话通话的内容，政府所做的仅仅是分析电话号码和通话时长，然后从中找出有恐怖嫌疑的通话，具体怎么找他就没有说。第二，直接的涉事人中情局的副局长莫莱尔已经辞职，没有说明原因。好，这个他已经在中情局工作了三分之一个世纪， 他说我要把时间现在贡献给家里， 当然这个时间点就非常的好奇了。好，接下来就是香港这方面的反应。现在说港美之间有这个引渡的协议，但是斯诺登他还有很多的选项，这些选项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在影响特区政府乃至北京中央政府对于斯诺登事件的最终将要做出的决定。我们现在马上联系到在香港的国际问题研究专家，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 副教授 沈旭辉先生啊。沈旭辉先生之前也是有对这个问题发表过很多的见解，我们马上来听一下他的说法。您好沈先生。 你好。 早上好。请问一下，现在在港府我们看到有很多个选项摆在面前，但是具体做出哪个选项，究竟有什么样的因素会影响港府的决定，可以为我们分析一下吗？ 我想我们可以参考一个五年前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伊朗人在香港，他是美国要求引导的，可是最后忽然间就给放了。外交的渠道说了是北京向港府有一个意见，就是说他不是应该给引导去美国。当然是一个个别的案例，可是像现在的情况这样子，要是同样的情况出现的话，他其实完全可以避免引导去美国。 嗯， 可是看来他个人的目标也不是为了他的个人安全，因为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利用香港这个平台去慢慢的去公布他所谓的机密文件吧。 嗯， 所以他应该会尽量去利用香港的法律、香港的法院还有香港的媒体，去在未来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去掌握这个议题的设定权，慢慢公布他拥有的东西。所以要是他的策略是这样子的话，港府其实没有很多东西可以做的。当然他可以很官方的回应美国的要求，可是呢不可能在短期以内解决，因为这个人不愿意离开香港看来。所以他的选项其实很有限，也可以根据现在香港跟美国的协议，根据香港的法律慢慢去处理，就让他留在香港，再看他未来的发展怎么样，看来是这样子。 所以就您刚才的这个说法，我可以理解斯诺登选择香港是选对了地方吗？ 要是他纯粹的希望为了个人安全，他不会拿香港，他应该有很多其他的国家地方，像俄罗斯这样子很愿意把他弄过去，再弄到他的机密。他其实不希望这样子，他也不希望在英国法国，他也担心他是美国的盟友，他的安全等等。所以港这样子可以说他是选对了地方，因为毕竟这是中国的一部分。可是相对来说言论资讯真的很开放，他可以利用这个地方慢慢做他喜欢做的事，这是很多其他国家地区都不可能达到的目的的。 嗯，那在中央政府的这个表态哈，我们昨天看到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有一个不是表态的表态，是一个没有太过明确的一个倾向。但在香港这边呢，我们听到两种声音，一种这个叶刘淑仪啊，前保安局长，他就是说这件事情需要向这个中央汇报，或者说需要等待中央的一个指示。那另外也有议员就认为呢，中央介入这件事情的可能性不大。您的意见是什么？ 其实我们同样可以参考刚才我们说的伊朗的案例，当时中央没有公开的表态，可是所有人都知道他在内部的渠道向香港政府传达了他的意见。所以这个案例其实昨天那个发言人已经说得很清楚，他已经注意到这个情况，其实已经说明他要是有意见的话，他会在一个内部的渠道向香港政府这一边去通报，他不会公开的说。而香港政府是一个很好的所谓的白手套，因为他可以完全根据自己跟美国的协定说这个人可能是不符合我们的协定的内容，因为我们说明他不包含在政治犯这个范围以内。 嗯， 所以他完全有权利自己人说北京不用公开的表态的。 嗯，也就是我的理解，现在港府做出任何的决定都是有理由的，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一个姿态。 对，因为是不可能在这类型的协议，不可能说明谁是政治犯，他不可能有一个很客观具体的定义，所以香港政府其实有自己的权利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定义。像五年前那个伊朗人给放掉，基本上是没有人知道，没有多少人关注，可是他依然是按照当时他跟美国的协议去进行，没有违反相关的法规的。 嗯，那在习近平和奥巴马的这个 Annenberg 庄园会见刚刚结束之后，就出了这件事情哈。有很多的分析认为，北京不会在这个时间点上有一个明确的表态，是出于要维护中美关系，要修复双方，特别是在网络战上互相指责的这么一个事件的这么一个态度。您认为这样的这个分析是成立的吗？是不是在现在北京就特别不愿意在这个事件上表态？ 就是通常其他国家的做法也不会公开的评论很个别的案子，可是他其实很多动作已经说明了他是这件事情对中国来说是符合中国国家的利益，因为首先就是美国不断的去批评中国的网上的 黑客 所谓的攻击吧。 嗯， 可是现在整个案件证明了美国其实也在做相同的东西，可是中国不可能公开这样说，所以可以把它留在香港，当需要的时候可能间接的去把这个案件跟美国去讨价还价，所以他基本上不会公开的表态，可是也不代表他为了讨好美国什么什么，就是这样子不公开的表态才符合中国比较长远的外交的利益吧。 嗯，沈博士非常感谢。其实我们还知道啊，2008年在奥巴马参选总统的时候呢，他就发誓说要改革美国的这个爱国者的法案。说会取消这个外国人情报监控法案2008年的修正案。那其实这样一个事件暴露之后，对美国人对于隐私和安全当中的抉择，尤其对他们的法案会有什么具体的影响吗？ 这个对奥巴马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他现在要面对两个阵营很大很不同可是很力度很大的一个攻击。共和党会说他是非常虚伪，因为他当时批评共和党的东西其实他也在做，还有国内的左翼的人士他们也是非常不满，所以他要同时面对这两个不同方向的批评其实是很难的。可是在911以后，反恐跟个人自由的辩论已经进行了很久了，原来大家是希望奥巴马会比较重视个人的人权，可是现在看来他基本上没有做到他竞选时候的承诺，像那个关塔那摩基地到现在他还没有成功的完全把它关掉，像他派了很多无人战机去中东，其实也是严重的违反当地的人权，还有现在这件事情，所以相信者对他个人的希望来说是一个挺大的打击。 嗯， 在下次的选举，相信者也会成为其中一个讨论的焦点吧。 好，最后一个问题，会不会影响美国的国际形象？哈，其实我们知道，不久之后呢，奥巴马会跟德国总理这个默克尔会有一个会面，然后其实他们说，对于反恐这样一个法案是对于反恐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但是英国就会跳出来，他说其实中间有几起的案例呢，是英国发现情报在先，美国只是遵循他们整个的监控系统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那么对于他们的国际形象会有什么样具体的打击吗？ 我想在目前的情况来说，基本上我们没有看到很多我们从前不知道的东西，所以有些国家像德国他会发一个声明说要美国说清楚有没有德国人给监控，可是在目前的情况应该还是一个可控的范围，可是我们看来这个人他在香港应该还有挺多东西还没有说出来，所以要是他将会说出来的东西是真的有很大的我们的意外的东西的话，那可能才会带对美国的形象有真的影响，所以我想我们还要看未来起码一个星期的情况有没有新的东西我们可以发现。 好，再有一个星期我们且看好戏的发展。好，非常感谢今天香港中文大学的副教授沈俊辉博士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再见。 谢谢沈博士，谢谢。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这个专家的一个分析哈，基本上可以归纳就是说现在港府最后做什么决定都是有可能而且能够自圆其说的，这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力灵活的位置，同时也是非常尴尬的位置，这么多选项每个都可以选，而且是截然不同的选项，你可以把它交给美国人也可以选择不交，好，到底怎么做这就非常的尴尬了。我们先休息一会儿，今天这个恐怕是最近这一年以来哈最具戏剧性的新闻生猴丛林，我们待会儿继续。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为什么挑上了香港？这是很多人在听说了这个国际最知名逃犯哈，虽然没有一个法律定义，但是大家都觉得，美国政府已经在全球追杀他了，或者说追捕他。斯诺登为什么选择到了香港？ 为什么不直接去冰岛？ 哎，对。斯诺登说他最终的目的是要到了冰岛，因为冰岛有一个很好的保护这一类人，比如说之前像阿桑奇虽然说最后没有能够离开这个，是在伦敦的厄瓜多尔使馆。 哦，这样子。 对， okay, 是他现在离不开英国。如果他能够离开英国的话呢，冰岛应该也是很愿意庇护他。 嗯， 这个斯诺登他说他觉得冰岛是一个理想的地方，那冰岛的这个法律或者说他的政治人物也表态说我们欢迎你， 嗯， 但前提是你得先到冰岛来， 对 对吧，这个香港到冰岛估计也是10个小时以上的飞机， 香港到冰岛没有直达的飞机， 是 吗？所以说他有可能在转机的途中就被抓了， 哎，这是很重要的信息， 嗯， 他如果有转机的话这会面临一个风险，这个会需要考虑一下，有没有赶紧去研究一下香港有没有直飞这个雷克雅未克的这个航班哈。还是香港我们说平时这是一个经济的社会商业城市， 嗯， 在经济新闻当中香港的出现频率很高，但是在国际的时政当中，在政治当中，在大国角力当中啊，香港一向是一个比较边缘的一个角色，好像一般很少人会提到香港在，哎，大国关系当中怎么怎么着。 梁振英在彭博社接受采访嘛，就那个主持人他不停地提醒他说，哦，梁振英他其实是香港的特首啊，也相当于就是一个市长啊，中国的市长，就非得要强调告诉美国人民这是一个什么样职位的人， 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像梁振英是干什么的。 确实你说这样一个事件，当然斯诺登他选择香港的时候他说，嗯，香港是一个言论自由啊， 有法治政府独立，这是他说的， 没错，我看中这里的自由和法治，嗯，然后呢我想可能他是打了一个擦边球，他非常聪明，因为香港你说从这个法治和制度上来说它是有别于中国内地的，但是实际上很多人都说嘛，香港 它是在中国内地的影响之下 说话的空间非常小的，它是一个边陲，嗯，最主要的可能还是要听中央的法话， 对， 于是他最觉得 外交事务上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敢明着跟美国抗衡的大国，至少从意识形态上，嗯，你们是对立的，所以说我目前是为了好像是叛变美国人， 嗯， 所以呢很明显的嘛，你说美国的对立面中国就自然而然可能比较容易接受我。 你这个问题， 嗯， 这个 Guardian 的记者在采访斯诺登的时候就当面问他了， 嗯， 他说你为什么选择了香港， 嗯， 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区，中国呢，这个 Guardian 记者的原话是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对手， 对， 你选择到了中国你是不是为了有意的这么做， 嗯， 斯诺登呢他回答是说，第一我不觉得中国是美国的敌人， 嗯， 虽然说双方有分歧，还这个说的非常外交哈，虽然说双方有分歧，但是我们的这个商贸往来啊什么人民之间还是互相流通，嗯，第二他觉得在香港还有别于中国内地这边的这个， 嗯， 他特别提到了互联网， 嗯， 他说这个互联网上啊，是这个互联网是没有经过过滤的， 嗯， not filtered， 嗯， 或者说至少跟西方国家是没有区别的， 嗯， 那这边也有言论自由，他还特别提到了香港是一个有游行传统或者游行抗议传统的城市， 嗯，还果不其然很多的民间机构，你像社民联就跑到这个驻美的 美国领事馆， 美国驻港的领事馆去声援他， 对，嗯， 说一定要特赦，他是个英雄， 啊，还他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给香港做了很好的国际广告， 嗯， 虽然说这一句话出来之后啊，很多香港本地人心里到不见得很以为然， 闻所未闻呢，啊。说一个美国人来香港避难，闻所未闻，从来没听过。 觉得好像自己有点这个 无上荣光的感觉， 无上荣光哈，有点被过于抬举的感觉， 嗯。 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得出，那我想斯诺登他是在情报机构的， 嗯， 他要了解一下香港的这个，而且你看情报机构经常破解香港的电脑和网络，对香港的情况应该是比较了解，至少他有这个资源可以去了解，所以我相信他做出这个判断是有理由的。 嗯， 刚才沈博士就提醒我们了，说这个香港这个地位非常灵活，之前他提到的这个案例在5年之前曾经有一个伊朗人，有人说他是伊朗的特工，在香港呢因为从事这个这个军事技术的这个倒卖设备的倒卖， 嗯， 被警方拘捕了，警方拘捕，港美之间有这个引渡的协议，也就是说法律上是美国政府可以向香港政府提出要求说我要引渡这个人，把他引渡到美国我来审判他，那当时香港政府说在没有向美国提出明确的解释的情况下直接把他放了， 对， 这个举动据说让很多的美国官员非常的恼火， 嗯，目前这个人还在被美国通缉呢， 对， 到目前都没有被抓捕归案， 是 其实， 嗯，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哈，这个香港政府跟美国有引渡的协议就是我可以完全就是听从你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指挥， 嗯， 确实历史上有成功引渡的案例，但是大家这个法律的专家就去分析说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第一双方得有归管这个人的相同的法律， 对， 比如说你犯的这个罪我得在香港的法律是有实际的罪名， 嗯， 在美国的法律也是有得有类似的相近的罪名我才可以引渡，第二不可以是政治犯， 嗯， 政治犯的问题这又很难说了，因为斯诺登他很有可能，或者如果我相信他去请律师的话，律师很有可能采取辩护的角度，就是说斯诺登是政治犯，他因为政治的原因遭到美国政府的通缉，而政治犯是不可以被引渡。 嗯，我们来听一下几位香港的议员哈，他们怎么说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他就说呢，香港和美国有这个刑事司法的互助以及移交逃犯的协议，如果美方他们觉得有需要，可要求香港协助，特区政府呢必须先知会外交部啊，外交部出现了。然后公民党的议员汤家骅他说，如果中央要介入，相信呢是在美国提出引渡要求的时候，如果说法庭已经做出决定了，中央应该尊重有关决定，又是中央。民主党的涂谨申怎么说，他说决定是不是引渡过程当中呢，中央有权以国家安全或者外交为由指令特首怎么样去处理事件，本港呢没有难民公约，但是斯诺登呢可以向联合国的难民专员公署申请难民身份。最后还有位民建联的叶国谦议员，他说有任何的引渡要求，港府应该依法处理，交由香港法院做裁决。我们看到两个关键点，第一中央怎么样表态，第二个 法院 香港的法律是怎么说的。中央怎么会表态呢？你看现在习奥会刚刚结束嘛，而且在习奥会当中网络安全也是一个他们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 而且是美国用来压中国的。 没错，有人说其实呢台面下大家都知道美方在攻击中国，中国不是也经常被美方投诉吗？你们这么多的黑客，所以说呢大家只是不把这个事儿搬到台面上来说，私底下干了些什么大家心知肚明。而且第二点就觉得斯诺登啊，他其实只在他目前这个咨询公司嘛，他只做了3个月，他并不是什么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只是一个小咖， 所以觉得你手上有没有掌握到非常核心的机密，这个存疑。但是我相信现在美国人估计非常紧张，你不知道他底下会有什么样的炸弹会扔出来。 斯诺登随身携带了4台电脑，这4台电脑里面有什么？ 所以刚才沈菊辉博士讲到一个礼拜我们看他还会爆出什么样的，而且新闻是明显有变化的，一开始只是告诉你说美国人正在监控美国普通国民这样一个通讯记录嘛，后来一旦是涉及到其实你们香港中文大学所有的这个通话 网络主干 信息处理都被他们盯着呢，于是中国人香港人内地人开始紧张了，说诶这个事儿有的看，可能真的不是我能设身度外的，它真的会影响我自己的安全哦，说不定这又会增加他留在香港增加他平安的砝码。 卫报他报道的重点是说美国政府，他其实这隐含的意思是说美国政府的监控目标当中很有可能，它是无区别的，很有可能包括了美国的公民，因此这样的行动会在美国国内引起非常大的争议。但是南华早报报道它一个信息的增量，就是说它大量的侵入了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网络目标，这个就会引起国际上的纠纷。 没错， 好，你看斯诺登他已经报了2单出来了，刚才沈博士说斯诺登现在最大最大的价值，或者说他接下来后续的发展不是在他的人身安全，而是在他手里还有什么秘密。到底有什么秘密，我们休息一会儿接着来讨论。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这个斯诺登的故事啊，一直有人在问说，如果说斯诺登的这个故事发生在中国，我们会怎么样来看待他？假设斯诺登他是中国情报部门的一个官员，类似的故事完全把他这个美国身份调转到中国身份，我们可以来参考一下现在美国国内对于这个斯诺登的这么一个讨论，到底怎么看他人。这个美国舆论影响很大的两份报纸，也大家会认为是比较偏自由派的这个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是对这个美国政府提出了非常非常尖锐直接的批评。大家不要忘了，现在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在上台的时候，他这个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是奥巴马的主要支持者，但是在这件事情之后，纽约时报专门发了一条社论说奥巴马政府的可信度已经全失，已经是他的最主要的这个左翼的盟友已经在这件事情上完全是站在他的对立面，同时 我们看到这个奥巴马政府，他一连串的累积，他在自己任上还搞了一件什么事情？无人机的这个攻击的行动， 嗯， 和无人机在海外大量的，大家不要觉得奥巴马他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自由派的、比较 liberal 的这么一个总统，他就会跟布什在海外的政策上有非常大的区别。他其实，在奥巴马的任内，有人做统计，是美国历史上出动无人机攻击海外目标最多的时期。 嗯， 这其中的很多海外目标，据现在媒体的很多曝光，甚至包括了一部分的美国公民。 嗯， 那么在这样的这个网络监听的事件出台之后，联系在一起，是不是就整个颠覆了奥巴马此前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和平， 嗯， 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形象比较自由的这么一个形象呢？我觉得这个在美国国内是一个很大的后续冲击。 但是有些人对奥巴马他们抱着一种同情的态度。你看，首先目前国内的两党， 嗯， 他们对这个斯诺登的事件呢，首先是出奇的统一，以前这么多的争议， 嗯， 包括这个他们的伯纳， 嗯， 也是站在奥巴马这边，是觉得他说奥巴马这个斯诺登是个叛徒， 嗯， 然后其实有几个细节值得大家去思考哈。首先你看国家安全局他没有私自进行这些行动， 嗯， 所有的行动呢都是经过授权的， 嗯， 其次呢这些授权呢不是奥巴马政府的机构所授权，而是合乎法律的行为，也就是说在布什时代通过的爱国法的范围之内。还有第三个细节，奥巴马他没有秘密的说我开展这些窃听或者是网络监控， 嗯， 而是呢他们每三个月国会就给你授权一次，同时呢政府也跟每一个参议员进行定期的沟通，告诉议员们我们在做些什么， 嗯， 还有在技术细节上，他们说电话方面呢安全局只是获得电话号码和通话时长，如果是需要监听就必须获得联邦法官的授权，也就是说他整个的过程合乎法律合乎程序。所以说奥巴马如果是真的跟美国人民交代的话，他可以通过这些细节来为自己喊冤， 嗯， 说你到底怎么选吗？安全、反恐还是隐私， 嗯， 你到底要怎么样？而且美国人民治自己的这样一个选择都是摇摆不定的， 嗯， 我看过多少年大家的一个统计嘛，就民调显示你在反恐高危的时候，一旦是有相关的新闻爆出来，大家一定是觉得国家安全优先， 这就是为什么当年的爱国者法案它能够通过， 可以通过， 对， 对，一旦是稍微有这个平息之后，大家觉得好像哎，目前的法案够了哦，不用特别再大张旗鼓的监控我了吧， 嗯嗯， 这个时候你再做民调，大家会觉得我的隐私第一， 这个，当下的这个安威胁的紧迫性是很有关系。 没错没错， 最近这个美国的这是波士顿的爆炸案， 嗯， 波士顿的爆炸案或者是这个美国媒体大量曝光的是这两个所谓的恐怖分子，他受到的是网络的，其实是网络的这个洗脑， 嗯嗯嗯， 在网络上这培养起来的恐怖分子。因此我在想，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民调两边的支持率非常的接近，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斯诺登是爱国者，不应该被起诉， 嗯， 也有 23%， 差了7%、 嗯， 认为他是叛徒， 对， 另外将近大概一半的美国人对此事情不置可否， 嗯， 你看两边的这个力量非常的接近。这个的前提是在波士顿的爆炸案之后，大家会有这样一种安全的一种疑虑。 嗯， 那如果说我相信在如果说我们时间到时间再延长一两年，如果没有继续出现波士顿爆炸案这样的恐怖袭击事件，这样的民意应该会在这个维护公民权利或者维护自由的个人隐私的这一方面会有所增长。 嗯， 但是如果再来一个911，好，那我估计这个清一色的全部都会导向支持政府的行动。 你不要说美国，就算在中国，我们之前有话直说，也问过很多的听众， 嗯， 有人就首先觉得他是个叛徒，为什么？他说像这种特殊的工种，他们一定在上岗之前是签订过保密协议的。 嗯， 你说这是最基本的，从职业的角度上， 有人觉得他违反了职业操守。 没错，你必须要遵循你的职业操守，这个是不对的， 嗯， 甚至觉得他是个罪人。 嗯， 然后也有人说非常坚定，当然要保护我们的这个网络安全，他是全世界的这个人权的斗士啊，说网络自由的这个战士， 嗯， 我们非常支持他，一定要保障他特赦。还有一种声音，你看他说我们目前觉得信息还没有掌握的完全足够，不知道他把这个事儿爆出来的目的是不是有如他所说的这么单纯。 嗯， 有，我觉得很有道理。 嗯， 如果说把这个所有的信息听到他自己当事人一方，然后美国的一方，有众多的信息拼凑起来，你再去想他到底是一个叛徒还是一个英雄，可能真的是要等历史再去评述他。 这就是由美国的网民在白宫的网站上，还白宫的请愿网站经常出现，哎，哈。 据说现在已经6点多万个， 这次又出来了。这次有一个这个建议是什么呢？发起一个关于网络监听的全民大辩论。 嗯哼， 哎，我觉得这个主意倒是非常好。 但是辩论之后的结果呢，恐怕只是无休止的再辩论下去。 嗯， 就真的是跟我们讲的，一定要等你目前这样一个气氛是怎么样的， 嗯， 你让民众实实在在的去平衡、去抉择。 嗯， 可能辩论还没有。 哎，我比较倾向于认同呢，是这个真相哈，永远在于辩论当中。 嗯， 这件事情的之所以为什么说啊，奥巴马理直气壮说， 嗯， 你们都是知道的，你们民选的议员。立法授权的， 嗯， 为什么大家现在出来还是有的人觉得非常的不安，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这个社会的讨论还不够。 嗯哼， 你究竟政府的这个授权，因为有爱国者法案，但是政府怎么样来利用这样的爱国者法案，怎么样来解释法律对他的授权，这里面有非常大的空间。 嗯哼， 经常是斯诺登这次讲的一句话，他说为什么我要出来爆料，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在朝着越来越危险的情况发展。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什么叫做越来越危险？滥用权力。斯诺登说，我坐在我自己的电脑前面，以我现在的这个职位，我可以查看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的邮件，如果即使是美国总统，只要我知道他私人邮件的地址，我一样可以去看他的邮件。 嗯， 这样的法律授权下，他有非常大的可能性权力遭到滥用。 嗯，不过我们最后还是要总结起来哈，你说这样一个事件，不管是对人还是对事的一个评判，至少它是揭示出一个非常现实的尴尬，隐私和安全到底作何选择。 嗯， 正如这个美国有一个大西洋的月刊的一个专栏作家，他就说的，这事儿现在暴露出来是比较好的， 对， 至少让大家，你说是辩论也好，甚至是投票也好， 嗯， 让民众自己去选择吧。 嗯， 而且大家要记住，美国人民众的选择不仅仅关乎他自己哦，还会关乎到全世界人民的安全的考虑。 真是好，这个是一个让所有人都要去思考一下的这个问题。当这个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就想到一个经典的小说《利维坦》。 嗯， 利维坦是一个怪兽哈，但是事实上呢，这个人民都会臣服于这样庞大啊无休止的这个权力，会把越来越多的权力都交给这个怪兽。这个怪兽政府的权力只会变得越来越大，最后造成一种非常恐怖的效应。那但是每个人都有当下非常实际的考虑。哎，这真是一个永恒的难题。好了，今天的这个三 D 画心，我们关注到斯诺登的故事在香港究竟现在是怎么样，后来以后又会怎么样，我们为你持续的关注。嗯， 故事还没有结束。 是，那马上进入今天的这个全媒体话题哈。这个全媒体的话题就是相对来说轻松一点了。哎，大家非常熟悉的默多克，媒体大鳄和老婆离婚了。嗯，这个默多克是主动啊说向法院入禀提出了离婚。那很自然的想到这个财产怎么分呢？据说啊，默多克在离婚之后会分给他现任的妻子邓文迪10亿美金。哎，今天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你想成为邓文迪吗？如果你有的选择自己的命运的话，其实邓文迪在国内也是很多争议。有人说他是个励志姐，有人说他充满了心机。那么你愿意是做邓文迪还是邓文迪不一样的人？欢迎你打电话告诉我们。 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已经开通。 你想做邓文迪吗？话新闻，有话直说。各位好，我是明红， 我是樊素。 嗯，今天我们来说到的呢是一个还挺让大家心眼球的一个新闻，说的是这个82岁的默多克呢和这个不到45岁的妻子邓文迪的婚姻是宣告走向尽头了，两个人的婚姻是维持了14年。 嗯， 那所以今天我们有话直说呢，哎，这个 call in 的话题很有意思，就想看看说您想不想当这个邓文迪呢？这个问法是有前提的，因为邓文迪他从这个16岁啊去到美国之后，是经历了很多任的这个男朋友还有这个老公，最终呢他是走向了这个跟这个默多克新闻集团掌门人的这样一个婚姻，但是到现在到今年他又跟这个默多克离婚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请大家来看一看说，哎，你想不想当邓文迪。好，我相信是很多女生很感兴趣。来接听到第一位是陈小姐的电话。陈小姐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嗯，您来自哪里？ 喂，你好。 你来自哪里？ 喂，你好。 喂，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听到了。 嗯，你来在哪里？ 哎，我来自香港。 嗯，好，陈小姐，您直接问您吧，你想当邓文迪吗？ 我不想当邓文迪。 为什么？ 因为呢，其实我觉得邓文迪她是一个就是很有心机的女人。我不说她，就比如说她，我不得不承认，就是说她的确是个很优秀的人。比如说她从19岁就到国外去读书，然后也在耶鲁的 MBA 毕业，然后又到传媒公司工作，就这一系列，我承认她是就是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很努力的去争取自己要的东西，也是同时也是个很聪明也很优秀很勤奋的人。他自己也说过他的现在的成就都是用他努力换来的。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呢，他可能在事业方面心机会比较重。那我觉得心机比较重的人可能活得会比较累。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他在这个婚姻和爱情方面是用金钱去交换，然后用把他的事业当做他婚姻爱情的一个阶梯，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好像不太好。 嗯，好， 嗯 嗯，谢谢陈小姐哈，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心机重的人活得比较累啊，不想过太累的生活。 好，谢谢，再见。好，我们再听听下一位，下一位是郭小姐哈，郭小姐您好。 哎，你好。 嗯，您来自哪里呀？ 啊，我来自苏州。 嗯，苏州的郭小姐哈，想哎，刚好你们也是都是江苏人哈，您想不想当邓文迪呀？ 应该不太会吧。 为什么？ 觉得比较强势吧，作为女人来说。 哦，所以你觉得她太强势了，所以你不想做一个这个女强人？ 就是强，可以在事业上强嘛，但是在家庭的话，可能还是会稍微婉约一点。 嗯，哎，为什么这个就是在家庭当要婉约一些呢？您会有这么觉得？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正常的传统的想法吧。 嗯，好，谢谢。嗯，好，谢谢郭小姐，再见。 传统的中国女生觉得这可能完全变成美国人了。 对， 不过 就是这个女强人很难事业成功，家庭很难成功。 离婚，据说呢，目前可以分到10亿美金的财产，而且呢，说在世界上这么有名望，有这么多的资源，哎，为什么说大家不愿意成为她哈？我想听一下一位男听众的想法，湖北的赵先生。 哎，我没有想到这个会有这个男听众给我们打进来哈，赵先生您好。 今天讲邓文迪的话题是吧？ 是，您先告诉您来，您来自哪吧？ 我来自湖北。 哦，湖北赵先生哈，您知道我们今天题目问的是什么吗？您想当邓文迪吗？ 我觉得邓文迪就是现在版的武则天啊。 哇，武则天为什么？ 对，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作为一个男性的话，我觉得可能性别不一样，想法也不一样。但是呢，简短解说，我觉得其实邓文迪没什么错。然后刚才可能好像有位陈小姐，我觉得有点羡慕嫉妒恨的感觉。 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对，然后我个人觉得就是说，男人和女人在一起，他本来岁数这么大啊，基本上把他生下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默多克把他给生下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嗯， 然后他跟他在一起的话，你说不考虑钱的问题，我觉得也不现实，对吧？ 嗯， 这个也是很现实的。然后一个年纪比较小的一个女的嫁给一个年纪比较长的，尤其是基本上可以当他父亲，甚至比他父亲还要大的那种男性的话， 嗯， 那一般无非就图两种嘛。你说纯粹的爱情，我不是说完全没有啊，但是这种东西还是蛮少的， 嗯， 一般就两种嘛，一个就是钱，一个就是权， 嗯， 基本上是这两样。 所以默多克和邓文迪的结合，让你相信了爱情。 我觉得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感觉。现在我们是80后嘛。我就想，我们也不排除我以后可能也会有一个忘年恋，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嗯，所以赵先生，您觉得说只要是不违法，哎，只要是不伤这个道义的话，其实怎么做都可以。 哎，然后我觉得就是爱情的话，其实现在要早就已经很物质了呀。为什么您现在其他都可以物质，为什么你就死盯着爱情不能物质呢？我觉得没有这么严重。我觉得就爱情的话，你还是也跟其他咱们一些东西都是一样的。 好的， 强过于小龙女那种感情，那天哪，那已经太 out 了。 好，谢谢， 谢谢 赵先生。 现实派的赵先生觉得爱情没什么大不了的。 看看这个男生哦，没有想到男生赵先生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哎， 关键是啊，这个问题落不到他的身上。好，再听到一位香港的，还是女听众 Jessica。 你好， 你好。 嗯 ，Jessica， 您想不想当邓文迪啊？ 我觉得邓文迪这件事情，其实风波影响挺大的。那有人对他。 就是羡慕嫉妒恨吧，我觉得是有人也是纯粹骂他，就是说为了钱啊什么的。我倒觉得大可不必这样子，我觉得他就是个很真实的个体存在，特别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然后特别果敢，然后特别决绝的去争取，我觉得这没有错。只是呢，这样的生活如果可以让他感到快乐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没有错的。那如果看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我是不希望也不适合成为那样的女人，因为始终是性格使然。我比如说我自己想过简单的生活，想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然后毕生都为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奋斗，然后追求自己比较忠实的理想，那名利和金钱方面就看得比较淡一点。那这两种生活其实各有各折腾，然后也各有各自在。但是如果都是能够让自己快乐的话，从本质上来说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活出自我本色嘛，是快乐的载体不同而已，这个是我的看法。 好的，谢谢 Jessica 啊，我就说的非常好哈。那个先跟 Jessica 说拜再见哈，因为我们时间关系。 他 是说，哎，每个人都有自己追求快乐的这个源泉，有人是因为钱快乐，有人是因为我简单的生活快乐，哈，是吧？最后是接听到的我们这个郝小姐的电话，您好，郝小姐您好。 啊，您好。 您来自哪里？ 啊，我在深圳。 您愿意当邓文迪吗？ 我如果是从我本身出发，我应该是不会成为这样子的女人。可能这不是说我想不想，可能就是还是我没有那么，只能说因为邓文迪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女人。 是 在现在的这种社会上，这种女人其实不也很多，包括在什么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很多女人其实都是在这种男性还是男性比较主导的社会里面想要。 请郝小姐稍微快一些啊，时间关系不够时间了哈。 OK。 您还没说完吗？您还没说完呢。 对对对，就是我应该就是他还是会通过，就是他是这种就是可以通过一些可在世人看来比较就是手段或者怎样就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其实我想说，我今天早上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一点都不震惊，因为我觉得就一段婚姻吧，永远不可能是外人看来那么光彩，或者是外人看来那么的悲凉，就是他肯定有一些真实或者是虚幻的东西，尤其是这些名人的婚姻，就是说他走到这一步可能是怎么说呢，就是啊，我有点那个。 所以您是您也不想当他，但是呢你也不批评他，对吧？ 对，我觉得没有什么批评的，因为从他的一些身世和经历来说，就是他确实是需要通过一些东西来完成。 好，谢谢谢谢这位深圳听众，我们听出来您的意思了。可能很多的时候婚姻中间的门道只有他们当事人清楚。 对， 你说大家可能现在，哎呦，我觉得很多真的是八卦的心态。 我很赞成刚刚其中有位 Jessica 他说，他说其实每个人真的都有自己的一个快乐的方法，你找准自己那个快乐的方法，然后去努力，哎，然后不违法，然后不违背自己道义的话呢，其实就没有任何的错，是吧？ 没错。 好，那今天你想不想当邓文迪呢？我们自己大家都来想想这个问题吧。 拜拜， 再会。